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7集《神秘势力马修来袭》。程水一说完，程火就眯了眯眼，然后低头从兜里摸出了手机。地下联盟，他还真没有听说过。程水看了一眼程火，不用想就知道程火想要干嘛。 程火，你不用在网上查，这些消息黑客联盟都没有记录，你要找可能只有在129侦探或者马修那里能查一点消息，其他的只能在 M 州几个大家族内查档案了。 程火不信邪，直接从黑客联盟的客户端点进去，整个搜索了一遍，真的一点搜索不到。 这不可能！ 程火将搭在桌子上的腿放下来，直接站起。 没什么不可能，地下联盟已经将近一年多没有浮出水面了。你一年前才加入黑客联盟，在 M 州走动，这个时候地下联盟已经淡出 M 州了。 程水淡淡地对程火解释道。 程土说过，地下联盟的一切消息都不会在网上流传，我们跟地下联盟有过来往，不过闹得不和。 程木暂时连程俊他们在做什么都弄不清，此时两人的争辩他也插不进去话，就站在一边，一会儿看看程水，一会儿又看看程火。这件事上程水不可能会开玩笑，程火也不是不相信程水，他只是觉得有些难以接受。程水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解释。 老大本来是等这边事了，矿场那边也暂时放下，会退出 M 州。不过今天出了点事。 想到这儿，程水微微皱眉。他把杨淑燕的事情跟程火程木两人解释了一遍。 我知道秦小姐是云光财团 IT 部的人，不过跟 M 州有什么关系？云光财团总部明明在京城。 程火看向程水。 记得老大受伤的事吗？ 程水给自己倒了一杯茶。程木一愣。 啊，俊爷还能受伤？ 他半年前回国去云城，有一大部分原因是为了他的伤。 程火跟程木解释了一句，才看向程水，眉头拧起。这时候他也有了一些眉目。 那杨淑燕跟这件事情有关？ 杨淑燕连斩了他身边的三个亲信，他应该就是地下联盟的老大。一年多前我找程土的时候见过他，具体情况我不清楚，但我跟他们会合的时候老大情况就不太好。 程水沉吟了一下，也因此看到杨淑燕的时候，程水的内心才那么惊讶。这个人太过危险，表面上天人之色，可手上不知道染了多少人的血，他身边的人几乎都把脑袋挂在裤腰带上，尤其是秦冉不知道杨淑燕的身份，这一点程水也没有要跟秦冉去解释。再怎么成熟，再怎么厉害，秦冉在程水他们的眼中年纪也不大，程水其实不太愿意让他知道这么多暗黑的事，所以才会选择找来程木。程水已经预算出了，程俊要退出 M 州的事情要搁浅了。程水在那跟两人说杨淑燕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楼下程俊也单独找了顾西池。两人就站在大训练场的边缘，顾西池拿着手机饶有兴致地看大训练场上还留下的一群人。 师兄，你找我干嘛？ 外面风有些大，顾西池刚吃完饭就穿了一件大衣，有些冷，就用手拢了拢大衣。程俊摸出一根烟夹在两根手指间，微微眯眼。 老头跟我说过，你一年多前也像上次一样谢绝了他的所有实验药。 听到这句话，顾西池手一顿，他没有敢看程俊，只是含糊开口。 有这件事吗？我不记得了。 顾西池， 你说你欠我有多少个亿了？ 程俊低头打开了火机，冒出了幽蓝色的火。他的话说得漫不经心。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顾西池侧过身来，有些严肃地看向程俊。 你对我们家小冉有什么企图？ 天色有些黑，程俊咬着烟，烟头闪着明明灭灭的光，听到顾西池的话，他漫不经心地笑了笑，慵懒的眸子又氤氲着夜色。 男未婚女未嫁，你说还能有什么企图？ 话说得漫不经心，可依照顾西池对程俊的了解，已然是一句承诺了。顾西池点点头，又沉默了好半晌，才开口道： 一年半前，我接到了他的紧急电话。你知道他是个黑客，那次联系我的时候用的是加密暗语，我搜索到地址去找他的时候，他只剩半条命。 程俊的手撑在木桩上，继续等着顾西池说。顾西池将手机塞回兜里，也开始回想。秦冉在三年多前精神就面临崩溃状态，顾西池只从陈淑兰那里知道，秦冉的一个朋友那时候在精神病院待了一年。后来顾西池知道的消息就断断续续的，秦冉也再也没有主动联系过他，直到一年多前秦冉才联系了顾西池。找到秦冉的时候，对方脑子已经混乱了，顾西池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把他带到了 M 州。秦冉几乎没有求生的意识，顾西池就在他耳边刺激他，让他赶紧好起来，把打伤他的那个人虐成狗。他当时就是病急乱投医，谁知道秦冉还真的就凭借着这股义气，凭借着要把打伤他的人虐成狗的这个想法，渐渐的有了意识。顾西池就这样把他从阎王那里拉了回来。不过在那之后，秦冉整个人却如同行尸走肉，甚至还找到了黑拳场去打黑拳。顾西池就去老头那里疯狂拿药，浑浑噩噩，几乎一年的时间全都是顾西池在照料他。在这中间，顾西池还用秦冉的手机接到了不少电话，都是 M 州的。顾西池一直把秦冉当作妹妹看待，秦冉在这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也没有告诉那些人，顾西池都气死了。他从来不过问秦冉的事情，但那一次他自作主张把秦冉在 M 州的手机卡冲到了马桶里。直到半年多前，秦冉接到了陈淑兰病危的消息，他整个人才好起来。清醒过来的秦冉没有跟顾西池要电话卡，甚至把手机都扔到了垃圾桶。他轻装简行，什么都没有带，孑然一身地回国了。顾西池觉得，从那时候，秦冉的人情味更冷漠了一些。听完，程俊好半晌都没有说话，他手里还夹着香烟，烟头静静地燃烧着，火光随着风明灭着。 他的实力，当初谁能把他打成那样？ 好半晌，顾西池都觉得程俊不再说话了，他才淡淡地开口了。夜色笼罩下，看不清程俊的表情，但听着他的声音，顾西池却不由得打了个寒战。 我也不清楚，找到小冉的时候，他就在贫民窟的一条巷子里。 程俊点点头。 嗯。 他把烟头掐灭，然后随手扔到了一边的垃圾桶里，眼眸微微眯着，开始数道上能是他对手的人。 M 州的人卧虎藏龙，除去程俊知道的， 也有一些名声不显但实力强大的人，程俊一数就能数出来几个，大部分都不好惹。程俊又问了顾西池马修的事情。 不对。 顾西池一愣，他看向程俊。 跟马修长官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吧？他跟小冉没有什么联系，怎么也不会是他打的呀？ 万一是他呢？ 程俊淡淡地瞥顾西池一眼，他是不会去问秦冉到底是谁的，但是他会把所有能打伤他的人列出一个表，从各个方面报复回去。马修自然也在他的名单之中，宁可错杀一百，也不会放过一个。说完，程俊看了顾西池一眼，询问道： 你觉得可以吧？ 顾西池在想，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得罪过程俊。跟顾西池说完，程俊就往书房走，一边走一边拿出手机给程图打电话。秦冉这个时候正在书房跟林思然还有潘明月、乔生他们视频，林思然显然是在外面，背后还有烟火燃放。 冉姐，你开学也还不回来吗？ 乔生听到秦冉说高考才回来这件事，显得有气无力。 九班的人都好想你，老高也是。 秦冉把手机放到桌子上，后边靠着笔筒，他一边练字一边跟他们说话。听到乔生的声音，他不由挑眉：你确定老班他们会想我？乔生愣住了，那倒真的没有。秦冉走后，那几个上课的老师们都仿佛松了一口气，尤其老高神清气爽。话说到这儿就要崩了，潘明月却笑笑： 没事，几个月而已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 哪有那么容易就能过去？ 林思然一脸颓然： 听说高三下学期更是地狱式训练。 潘明月的手撑着下巴，听到林思然的话笑了笑，他声音柔和： 一看你就是真没见过地狱。 秦冉还要说什么，视频最上方弹出一个黑色的对话框，他眯眼看了一下，然后不动声色地伸手：你们几个先聊，我这边有点事，先挂电话。秦冉看了一眼书房的门，没人来，然后走到了窗口边，拿出耳机，是马修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